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晚上查经的内容，《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木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是上帝的话语。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呢，记载了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那其实在这一个时期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就像我们刚才读到这件事情的结尾，有哭喊，有欢呼，对吧？这一时期呢，他们充满了艰难，其实也充满了希望。这里面有许多凶险难测的事情，又有令人鼓舞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艰难和盼望，凶险和鼓舞，欢呼和哭泣，好像都夹杂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而这个呢，其实就是信仰的真实的景况。是的，信仰的真实的景况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发现呢，很多人对信仰总有一种天然的偏见和误解。什么偏见和误解呢？ 通常会有两种偏见和误解。第一，通常基要主义的信仰呢，会特别的强调为信仰受苦、信仰的征战、十字架的道路、艰难的生活这样的层面。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讲，这是真实的，对吧？当我们有为主受苦的心智，也蒙主的悦纳，对吧？但问题是呢，其实艰难、痛苦、眼泪、糟糕的事情，并不是信仰的全部，更不是衡量我们是不是敬虔的标准。当我们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或者为信仰的缘故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都是美好的，也是蒙主悦纳的。但事实上，这个不是信仰的全部，更不是衡量你是否敬虔的标准。基要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几乎最终走到一个极端，就是用受苦来衡量是不是敬虔了。只要够苦，就够敬虔，不一定的。在这个角度来讲呢，传统的教会在这一点上值得反思。第二呢，通常呢，世俗主义的信仰会强调另外一面，强调什么呢？强调因着信仰的缘故蒙受祝福、成功、顺利、美好、美满的层面。当然在某个角度来说，我会说这也是信仰的，这也是真实的。敬虔的果子确实会滋润你的生命，也会祝福你身边的人，对不对？这也是真实的一个方面。但是呢，问题在于蒙福、成功、富足、顺利、欢呼也不是信仰的全部，就好像痛苦、艰难、眼泪、受苦不是信仰的全部一样，这也不是信仰的全部，更不是衡量你是否有信心、是否爱主的标准。我认为说，当代的成功神学倾向的教会值得反思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基要主义的教会呢，容易用受苦来作为标准衡量自己是否敬虔，世俗化的教会容易用成功和蒙福来衡量自己是否有信心、是否爱主。他们都会说，你不成功因为你没信心，你病没好因为你没信心，你今年生意难做因为你不爱主。不，这两点都值得反思。我发现呢，当我读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其实基督信仰跟我们的生命天然结合在一起的是，它既充满艰难，也充满盼望。它既有受苦，又有蒙福。它既有哭泣，又有欢呼。你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你需要看见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既信靠又盼望。在艰难当中操练的是信靠，操练的是盼望。在一切的顺利和蒙福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一切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和扶持。因为艰难和这一个的蒙福其实都是在于上帝互动。说实话，上帝让我们两样都经历，免得我们过于艰难就失了盼望，也免得我们过于顺利就忘记了神。人生两样都经历，意味着这两样都需要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整个第三章向我们展现出来的两方面都有的场景。我们来看三点。第一点，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其实在促使我们敬拜神。第三章的一到六节这样来告诉我们。你发现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所关注的呢，其实不是圣殿本身，而是神的坛，对吧？第二节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如何描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我们来看一到六节这段经文 我们提炼一下哈。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一节说，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如同一人。哎，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们正在同心合意的去做这件事儿，对不对？如同一人嘛，他们非常的合一，非常的同心，对吧？那这当然就是复兴的场面了。复兴的场面其中有一个特质，就是合一同心，就是如同一人。当然这也是我们所祈求和盼望的。说实话，当一间教会充满许许多多的纷争矛盾的时候，你绝不可能在其中妄想复兴。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也是如此，甚至一个家庭都是如此。所以复兴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第二节和第四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哈，他特别的强调了两遍，说照着什么律法书上所写的。什么意思呀？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去干事儿。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不是在那里干瞪眼的吧？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有工作呀，他们要去见到坛，要去献祭呀。但是怎么去献祭呢？照着神人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换句话说，第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都很忠心，就是忠于上帝的话语。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一起在建坛，一起在献祭，都是照着律法所写的。并且他们的整个的献祭的过程，建坛的过程，全部遵循的是神的命令。那这提醒我们什么呢？这句话提醒我们，复兴永远都是从神的话语被高举开始的，永远都是从神的话语被吩咐命令顺服开始的。所以第二个特质是什么？是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间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我们是有蓝本的，我们是有说明书的，对吧？就是圣经。那什么时候神的道被大有能力的高举和传讲出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教会才会被大有更新的震动？那这是第二个特质，对吧？第三个特质，那第四节开始描述一件事了。什么事呢？他说他们开始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当献的祭。哎，你发现他们开始第五节和第六节开始描述他们具体怎么献祭的，对吧？第五节和第六节用一句话总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有规律的、日常的、持续的、有次序的敬拜体系。你发现没有？非常的有规律，每日当献的、常献的、月数一切的圣洁、甘心祭、燔祭等等等等，这是不是有规律的、日常的、持续的敬拜的秩序？说实话，信仰复兴、教会复兴的第三个层面，就在于日常的、有规律的、有次序的那些日常的建造。千万不要忽略这些日常的建造，日常的读经、祷告、聚会、团契、小组、听道，这些日常的确实不起眼。它不像培灵会，它不像这个国际性的大聚会，它就是日常的事情。但这句话提醒我们，教会的复兴可能也始于日常的建造，对不对？并且在这些日常的建造当中，你会发现一个什么呢？你会发现规矩和次序，对吧？它是有规矩和次序的，日常的建造健全的次序被建立起来，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如同军队。你知道军队在操练的事情时候，他不是每一刻都是热血沸腾的，军队日常操练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干那些日常的 作息、吃饭、训练、跑步、射击都是很枯燥的，但是这些日常枯燥的事情却能够建立他们，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被联络在一起，不是一团乱麻，不是混乱不堪。所以教会复兴的第三个特质，就是在教会治理当中次序规律的日常的建造。好，我们总结了三个方面，对吧？第一个方面，教会复兴的第一个方面，神激动他们的心，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如同一人聚集在那里，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方面，照律法书上所写的，意思是忠心的遵行神的圣道，圣道被高举，对吧？第三个方面，日常的常规的，甚至是不一定起眼的，但是是规律的敬拜被建立起来，就是不要小看这些规律的次序被立定。那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每一间教会需要的，对不对？我们需要被神来激动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也需要日常的那些常规的栽培和建造。哇，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但是呢，请特别留意一个关联哈，我觉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有意思。第三节经文说，他们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对不对？那请注意，他们起来建坛呢，似乎经文提示我们说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惧怕邻国的民。你发现没有？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哎，你梳理到他的逻辑关系了吗？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民对邻国有惧怕，这个惧怕促使他们去敬拜神，寻求神。惧怕这一点很好理解，刚刚迁回原来的住所，周围有许多的敌人，但是这一个惧怕却促使他们更好的去投靠神。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为什么？以色列民因为惧怕邻国的民，于是就去敬拜神，寻求神，就在其上献燔祭。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惧怕，对不对？我们惧怕贫穷，我们惧怕疾病，我们惧怕失业，我们惧怕矛盾，我们惧怕争吵，我们惧怕很多的事情。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惧怕之中就仅仅是单纯的怕而已，而忘记了在惧怕当中去敬拜神，依靠神，顺服神。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和成长的地方。我们需要特别在这一点上被提醒，因为经文提醒我们，惧怕对处境的艰难应该促使我们去依靠神，去敬拜神。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惧怕带到神的坛面前，祈求仰望神呢？我们为什么仅仅是单纯的惧怕呢？坦白来说，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惧怕，怕完之后又如何？各位，如果仅仅单纯的惧怕，怕完之后又如何呢？怕完之后，下次遇见同样的事情，就只是继续怕而已，就没有丝毫的改变吗？我绝不说我们不能惧怕哈。你发现这里描述说他们怕，这个是一个事实，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惧怕，我们每一个人惧怕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惧怕，我们确实惧怕是我们天然的所呈现出来的，对不对？而是说我们确实需要在惧怕当中去操练依靠神、敬拜神和顺服神。这是第三节所呈现给我们的建造神的坛，在其上献祭，表明以色列人毫不羞愧地承认神才是他们的避难所。就因为我惧怕人，所以我得促使我更好地敬拜神。你发现很多时候，就因为我惧怕人，所以我就天天想着惧怕，就更不去敬拜神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就是因为惧怕人，所以就不来敬拜神了。但是以色列人章第三节彰显给我们的是，就是因为惧怕人，所以我就更好的去敬拜神。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呀。这一点值得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建造神的坛，在其上献祭，这个小点构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各位，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同时又惧怕又忠心。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又惧怕又忠心。你发现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他是不能承认自己惧怕的，不能承认自己软弱的，不能承认自己胆小的，不能承认自己失败的。他永远都是光辉这个伪光正的形象，永远都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一旦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侥幸的、糟糕的、悖逆的、刚硬的，他就没法敬拜神了，他就觉得没法到神的面前去了。但问题是，真正改革中的唯独恩典的信仰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就是因为自己不行，所以才需要去敬拜神吗？就是因为自己糟糕、软弱、败坏，所以才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吗？换言之，恰恰那一个福音的信仰对付的是我们不需要用道德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至于可以去敬拜神。恰恰我们可以用福音的思维代替的思维，代赎的思维，是因为我们不行，耶稣基督爱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资格去敬拜神。所以既惧怕又忠心，这是对我们信仰每一个人的挑战。那有些人惧怕就没法忠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有些人忠心就显得他什么都不怕。我信主我谁都不怕，我信主我什么都不怕，我信主我是耶稣老大我老二。也不是的，其实真实情况不是的，对不对？真实情况是他就是在信靠当中一边惧怕一边信靠。王一牧师曾经写过一篇陈思录，叫做既惧怕又欢喜。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惧怕了就不欢喜，我们欢喜了就好像就什么都不怕了。不是的，就是恰恰不断的每一次显明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显明恩典何等的丰富，就是既惧怕又信靠的光景。这是第三节所提醒我们的。是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脆弱的，像我们脆弱一样。但是第四节他们提到了一个节期，你发现没有？既惧怕又忠心，其实是既脆弱又信靠。第四节提到了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我简单给大家解释祝棚节哈。其实在利未记23章那里记载呢，祝棚节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以色列民，现在在迦南地安居乐业，有房子了，对不对？但是一年还得去过一过旷野飘荡的生活，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住在哪里呢？草棚里，对不对？这是他们在旷野的生活模式，对吧？因为在七天的祝棚节当中，以色列人都住在搭的帐篷里或者棚子里。这一个可以用节期的方式生动地再现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飘荡的生活。这就像神曾经对以色列民说的，你们当年在纪念在当年旷野的那个日子，对吧？因为这个是他们40年经历上帝恩典带领的生活。因为旷野的每一天都是经历上帝恩典和带领的时候，对不对？一旦人住上了别墅高楼大厦的时候，就开始饭饱思淫欲。以色列人真是这样子的哈。一旦人做了国王之后，就开始怎么样？上帝借撒母耳提醒他们说，你们选一个国王，我告诉你们这位国王会怎么做。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增加自己的嫔妃，他会让你们的女儿去给他做嫔妃， 他会增加自己的马车、马兵、军队，他会让你们的儿子去给他当兵，他会增加自己的奴仆，他会让你们的后代去给他做宫女、做太监、做奴仆。哎，你说他说的准不准？好准，好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人就会不断的增加这个安逸，对不对？就会不断的想要享受更多的特权，对吧？但是祝棚节其实提醒他们，他们的生活好似命悬一线，上帝每天带领的样子。在命悬一线的生活当中，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不断的操练信靠神。是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依靠神这件事儿，说实话我们都不太熟练。我得提醒的是，关于依靠神这件事儿，你我都不太熟练。即使上一件事我们依靠神了，下一件事都不一定依靠神，对不对？即使三件事依靠神了，下一次又想用自己的办法了，对不对？所以既然不太熟练，我们就需要什么？就需要操练呀，就需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练习，来好使我们的反应变得越来越快的转向神和依靠神。所以祝棚节其实是旷野生活纪念周啊，旷野生活的纪念周啊，就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每年提醒一次，就是你们的生活呢应当是漂泊无定的，曾经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神成为你们的保障和支撑，对吧？事实上呢，这一个也是把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不安连在一起。住在棚子里人就会不安的，住在帐篷里没有住在房子里人就会不安的，这一个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敬拜神，免得刚硬自义、骄傲、盲目、麻木不仁。所以第一到六节呢，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促使我们去敬拜神。然后第二点，第七到第十一节，我们所期盼的重建可以应验那个福音。你会发现呢，经文没有停在重建神的坛上，对不对？没有停在这里，而是以色列人想要重建和修复整个圣殿，对不对？坛其实只是圣殿的一部分哈，坛是献祭的地方，当然坛这个地方几乎是所有敬拜当中比较核心的、最核心、最日常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每日要献祭嘛。但是呢，他们还有整个圣殿体系的敬拜，他们没有满足于只建坛，他们要去建到圣殿。这个提醒我们，是的，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仰、复兴生命，对吧？复兴教会。所以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重建信仰，我们还要期待更大的复兴。我们需要求主来复兴我们的心灵，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说啊，过去一年因着风控、因着疫情、因着我的软弱、因着家庭、因着经济，我都不太来聚会了，感谢赞美主，新的一年我得多多的聚会。这当然是成长，当然是进步，也是需要的，但是不要仅仅满足于说啊，我终于恢复正常的聚会而已，我们还需要期待更大的复兴，我们需要期待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事工，我们需要期待为更多的慕道朋友来祷告，我们需要期待更多的福音扩展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追求，叫做一个敬虔的不满足。我们必须有一种这种敬虔的不满足，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享晚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不大，但是活出了80岁的样子，可能说的就是你哦，不要笑。是的，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享晚年， 要记得保罗这一位老传道人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其实是在举了一个运动员的例子，就好像运动员不断奔跑一样，他是向着那个直跑，不偏左右的。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接下来呢，经文描述了他们的整个工作的流程，你发现没有？第七节描述了他们预备的过程，就收集原材料嘛，收集木材的过程。然后第八节和第九节描述了他们建造和安排的那个过程，他们甚至提供督导和监管的工作，对吧？一方面他们有实施建造，一方面他们提供了这个督导和监管的工作。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描述了他们奠基之后庆贺的工作，对吧？他们完这个根基立定了，他们就开了一次庆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建造圣殿的工作，这个浩大的工程，不是像建坛一样很短时间就结束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吧？它是有规有矩，按部就班的。首先它有按部就班，先预备，再实行，再督导，再庆贺，对吧？它是按部就班的，它是各司其职的。你发现没有？有哪些人去预备，有哪些人去建造，有哪些人去督导管理这个做工的人，有哪些人去庆贺，去唱诗，去敬拜神，他都是有规有矩的，对吧？这表明是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他没有让亚撒的子孙，就是那些穿礼服唱赞美诗的人去建造，他让作为领袖的所罗巴伯和这个耶稣雅去建造，他没有让一般的民众去督导，他让利未人去督导。所以你发现他是有他的考量的，对不对？叫做各司其职，叫做分工协作。所以这给我们的教会建造也带来了很好的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预备的功夫绝不可少。你会发现第七节，从第七节开始讲了很多预备的功夫，讲得很具体，对吧？说句实在话，就叫买木材嘛，就是买木材。说实话，这个原材料不太起眼的，但这个不太起眼的原材料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好好预备自己，扎根真理，多多祷告。说实话，坦白来说，每个人的读经祷告都不起眼的。谁你读经祷告的时候拍个 VCR 放给大家看，你看我开始读经了哈，你看我开始祷告了哈，没人这样干吧？都是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嘛，都是不起眼的时候嘛，都是你自己干的时候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基础的工作却是一切的基础，这个预备的工作是一切的基础，这是预备的功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你会发现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们都踏踏实实的在干活，你发现没有？实实在在的在干活。所罗巴伯、耶稣亚和他们的弟兄、祭司、利未人，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在干活。这些人都在参与服事。所以呢，除了预备的工作，就是读经祷告的这个基础之外呢，如果我们的教会想要复兴，第二件事就是我们需要踏踏实实的去参与服事，参与教会的服事，来尽上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对我们的提醒。没有那么高大上，对不对？但是确实很实在的。第三个提醒，你发现他们的这个兴工建造也不是一窝蜂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然后一招呼大家全上，对吧？那样活就没法干了。所以呢，第八节的后半段他讲到说，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 第九节说，利未人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上帝殿做工的人。督理是什么意思？督理有监督，有管理，对不对？有督导，有规划，有安排，有反馈，有问责，有计划，有次序，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呀。所以呢，教会需要规规矩矩的，教会要复兴就要什么？就要有计划，就要按次序展开，就要具体执行，但是要有督导问责，有事工反馈，有整个体系，意思是，对不对？有整个体系，所以督导的工作很重要。这是第三个提醒。所以你会发现，第一，预备的工作；第二，踏踏实实的干活；第三，有规划，有安排，有督导，有督理；第四，有的时候第四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有最后的敬拜。是的，有最后的敬拜，这一点不要被忽略了。事工不是我们的目的，干这个活最终的目的是敬拜神，对不对？建造圣殿其实不是最终的目的，建造圣殿只是手段。建造圣殿最终的目的是一起来敬拜神。当事工顺利开展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感恩敬拜，需要一起来敬拜神。说实话哈，只有在敬拜当中才会回到第一点，就是人们的心被神激动，同心合意，如同一人聚集在那里，一同起来建造，对不对？只有在敬拜当中。所以你会发现这四个提醒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建造圣殿的工作几乎就等同于建造教会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做这样一个类比绝不牵强。所以这四点是他们当年建造圣殿的特质，我想这四点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建造教会的特质。这四个特质就是有预备，有踏实干活，有督导，也有敬拜。然后我们要来看十节和十一节的时候，我要提到一段经文，耶利米书33章第7节第10到11节。耶利米书在那里有一个预言，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之中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哎，你读到以斯拉记第3章10到11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其实应验了耶利米书33章的那段预言，对不对？是的，因为听见了称谢万军之耶和华，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第十一节那里，他们果然是这样唱的，对吧？所以想象一下，当年巴比伦的大军踏平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在这种硝烟和粪土当中，谁能想象以斯拉记第3章10到11节的景象？为什么这里的这段歌词那么的重要？因为它显明了耶利米书33章的神的应许在这里成就了，在这里应验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讲，这里所讲的重建圣殿可能不会让你非常的兴奋，对吧？你觉得跟你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那一个的角色当中去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是要何等的感恩，因为最终应验了。说实话，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被这样来提醒的。 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也会祷告，也会祈求，我们也会把这些事情带到主的面前，但是祷告完祈求完之后呢，通常就没有下文了。什么意思呢？就过段时间可能这个事就过去了。有些时刻是上帝真的开恩让你过去了，有些时刻是好像 你自己就也有力量面对也就过去了，或有些事情你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对吧？但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再去好好的想一想的话，你其实不太感恩的。即使这个事因着上帝的恩典赐给你力量帮助你解决了这个难处，如果你不再回想的话，其实你感恩就会很少。但是如果你回想的话，你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回想说，一个月之前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祷告，哎，我发现上帝真的帮助了我，或者是超乎我想象的方式，不是我当时祈求的方式，但是另外一种方式也让我解决了这个事儿。你再回去回顾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感恩。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这样干，对吧？我们祷告了好像就把它给放在那儿，就不再管它了。所以呢，有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哈，有的时候呢，你写灵修笔记是很好的，或者把自己的需要祷告的事情写下来，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之后再回去翻看，哇，你突然发现说，原来上帝是这样带领我的，原来上帝是这样来恩待我的，这个是很具体的，对不对？我有一次翻出来我十年前，大概十来年之前写的灵修笔记，就写的当时的，不能算灵修笔记了，算在上帝面前的心智吧。当时不知道是听了哪位讲道人的讲道，还是看了哪个纪录片，我就写，主啊，我要一生奉献给你做传道人啊！我要像某某牧师一样去为你奔走，去讲道，去这个去怎么怎么样。哎，各位，你当时写下就写下了，对不对？有一天我突然翻看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哎呀，感谢赞美主，上帝这十年就是这样带领的呀，就是按照我当时的祈求这样应许的呀，就是按照当时的心智这样成就的呀。哦，你这个你是很难想象的，对吧？或者说这个你会觉得说，上帝的引领是更活泼和更具体的。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说，哦，我做传道人就是最正常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过就是时间到了就做了嘛。当然也是哈，但问题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缺失了一次跟上帝的恩典互动的机会，缺失了一次体验上帝又真又活的那个带领的那个机会。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带领的，但你缺失了这一次的体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会发现耶利米书的预言在这里再一次的重现，这是对以色列人非常大的安慰。第三点，以斯拉记三章的十二到第十三节，你读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有点五味杂陈，对吧？为什么？因为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欢呼是因为圣殿的根基终于立定了，值得欢呼庆贺赞美和敬拜。但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见过原先辉煌宏伟圣殿的老年人，就是所罗门曾经建的那个辉煌圣殿的老年人而言，他们又在痛哭。问大家，为什么有人欢呼？欢呼的原因是什么？建成根基了，对吧？这个值得欢呼。哭泣的原因是什么？是的，哭泣很简单，因为他们现在看这个圣殿的根基，就可以知道重建之后的圣殿跟原来所罗门时期的辉煌相比，简直像茅草屋。见过先前所罗门圣殿的人对此可能觉得有点难过，忧伤，有点觉得说，哎呀，这不是上帝带领我们回来建圣殿的吗？哎，请问是不是？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是上帝带领我们回来建圣殿的，怎么最终建成的是这个样子？哎，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和体验？很多事情，主啊，我不是在遵循你的命令去做的吗？主啊，我不是在顺服你吗？主啊，我不是在服侍你吗？为什么这个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对吧？就好像当时的人也有这样的困惑一样，因为我们总看眼前而不看未来。事实上来讲呢，上帝要他们的不是建一个多么宏伟的圣殿，上帝要他们的心归回，上帝让他们真正的敬拜，除掉偶像，除掉罪恶，上帝让他们渔民归回，是上帝要来建造他们，而不是他们为上帝建造居住的地方，是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来建造他们，并且透过这样的建造预示着将来更宏伟的圣殿，就是有一天大卫家的那个子孙要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有一天大卫家的那个子孙要来重建一个更伟大的圣殿，是大过先前的荣耀的圣殿。哈该书这样告诉我们，这殿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这殿就是你我。当年建造圣殿的人，当然他们在建造一个建筑物，但至终上帝其实要建造他们。各位，同样的凡理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在服侍教会，建造教会，服侍主，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服侍主做工，对不对？但是其实上帝要来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建造你我的生命，建造你我的信心，建造你我的盼望。而这一个有的时候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不，上帝要借着这些事情来陶造塑造建造你我。而这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退一步说，我们也得理解人家痛哭的心情哈，别这个金刚不坏针扎不破的，觉得他哭什么哭，有什么好哭的，千万别这样。老年人看到这殿如此的跟原来的殿对比的时候，有哭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对不对？也情理之中，但是要节制这一个失望，要控制这一个失望，因为它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它可能会影响整个圣殿的建造的工程，它有这样一个潜在的危险。各位，让我这样说，有的时候怀旧可以置一间教会于死地，因为它会让人忽略现在当父的责任，就天天怀旧去了。哎呀，我们教会以前多好多好，现在不行了，你看现在什么样子。不，你需要想的是现在我应当怎样来建造这间教会，而不仅仅怀旧。他也可能会失去对未来的盼望，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建造同样都从来都是如此，你永远都无法重复十年前的那个经历，你只能在现在来在主的面前敬忠，以及带着对未来的盼望来前行。我发现特别对信了30年主的人来讲，很多人特别喜欢怀旧。我给你举一个场景，哎呀，想当年刚信主的时候，跪在雪地里祷告呀，凌晨5点祷告呀，这个一个月圣经读了3遍呀，哎，这些是不是好事？绝对是好事哈，并且我也特别鼓励你，如果能做到的话，也就照常去做，是对的，是好的。但我发现他怀完旧就没事了，哎呀，这个怀念一下10年前的敬虔、爱主、忠心、热心服侍，当年我在楼下看自行车，我也甘心啊。哎，是不是我们的教会的观念？这是好的，这也是对的。楼下看自行车真的是在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这也依然是对的，对不对？但你今天无法复制这个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教会不需要看自行车这个施工了你发现没有？你复制不了了，你即使想有这个心智也干不了这个事了。但你今天教会有接待，有卫生，有诗班，有团契，哦，有各种其他的服饰了，对不对？所以你不仅仅是在怀旧，而是想到在现在我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并且要想到在未来主给我们多少的盼望。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复制过去的辉煌， 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尽上现在的本分，以及带着盼望去参与主的教会。这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所盼望的，一如既往的不断的每一天的主日敬拜，真诚的团契相交，以爱心彼此带到，在家庭职场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主要我们去做的。阿们。问题不在于教会的节目是不是绚烂炫目，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在敬拜主，以及我们是不是在不断的悔改和成长当中。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以斯拉记第三章的经文，你借着这个圣言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对我们许多的提醒，让我们带着我们的惧怕，又惧怕又忠心，带着我们的艰难，促使我们去敬拜主。你也让我们心存盼望，知道说神掌管我们的一切，在这一切当中，其实是你在实现你自己的应许。常常我们觉得是我们在服侍你，其实你要借着各样的事工来塑造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经历一些失望的时候，平淡的时候，仍然能够心存满足，因为你爱我们，必带我们进入更丰盛之地。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